嗯，然后就拍相片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想赶紧带回来给咱们首都博物馆得提供这个啊这些素材。 但是是德文的，我们知道梁老师其实 梁老师英文没问题， 对， 但是德 文 行，德文行，但是那画多呀，那图画太多了。这五卷里边，现在我们出的这个书实际上是少了三分之一的图画 哦， 啊，就是照片特别多，非常丰富， 嗯， 非常丰富。而且他这个这五卷的20多本啊，南京大屠杀是灰色封皮的 哦， 北京的这个是黄色封皮的，黄色封皮的每一个里边呢都是实景照片，黑白的， 嗯， 和彩色的百工图的小画片， 嗯 啊，和他们自己写的感想是在一起的，中间还有很漂亮的那种中间的玻璃纸，特别薄的那纸， 嗯，硫酸纸， 特别讲究，做的特别讲究， 嗯， 这五卷特别漂亮。 文字虽然不认识，可是建筑是 鲜活的，回来找人鉴定了一下，找人鉴定了一下，他确实是不是说就是说是。而是他的感想，认识，对北京怎么认识，对中国文化怎么认识的。 嗯，而且是一个客观的记录啊。 是， 嗯， 完全是。 对，有一句话叫“融入其中，方能观乎其外”。因为在这生活了17年，所以他耳濡目染，他记录了，客观记录了很多。 对对对。 也许我们置身其中的人当时并没有记录啊，但这份财富，我觉得是一个意外，也是缘分注定了。 1、2、3、4卷是一样的。 嗯， 然后没有名字，就是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然后我呢就给人起的名字，第一卷叫市井生活，第二卷叫北京民俗，第三卷叫典型建筑，第四卷叫名胜古迹。 嗯， 然后第五卷不是了，第五卷叫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 哦， 但是全是黄色分明，全是北京。 他就是把北京的这些生活， 嗯， 北京的这些日记放到了同样的一个规格的这个日记本里边， 而且统一用黄色包装， 统一用黄色 封皮哈，啊。 对， 对，我们刚才问了问题，这黄色的封皮上有一只鸟，什么鸟呢？有几个选项哦，大家现在答了，答的最多的是沙燕，A 乌鸦 ，B 凤凰 ，C 沙燕 ，D 仙鹤，你来猜一猜是哪个啊？这是说梁老师机缘巧合发现了这个，然后回来呢，就真的把这些德文翻译过来了啊。然后出版了， 也经过5年， 经过五年 ，我因为不认识，不懂德文，但是我要呼吁这件事情啊， 嗯， 我要回，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拉贝的形象出现。 嗯， 所以呢，我就有会就去说，有会就去发言啊。后来有一次就是碰巧了，就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王亚楠女士，她说我们出这个书。我发言之后，她说我们出， 嗯， 然后我正好又碰巧那一年那么巧，就是那个翻译。这个也碰见了， 嗯， 然后就是，抗战馆原来副馆长刘金燕老师，他又是专家，所以我又请他做这个书的顾问， 哦， 所以我们就啊，就是都，而且呢，那一年呢是拉，刚才你那个电影，这个拉贝日记那个电影， 嗯， 那个首映，他说赶上啊，这个托马斯教授就说那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出了， 嗯， 所以我们就也把这个就赶到09年出版。 嗯，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在拉贝这个家中不仅仅有日记，还有一些可以见证历史的这样的物件啊， 对， 嗯，都有什么呢？ 对，他们家这个保存下来的有一些已经损坏了的，但是呢还是能有一些。一个呢，因为他女儿子外孙女都是在这出生的，他儿子在这14年在北京。 哦， 他这个女儿呢有两张画，就在我们书的每一页的角上保留了他女儿画的那个画， 很小的这个角上这个画。 对，还有两枚图章，一枚大图章，一枚小图章。小图章呢上面写的是艾拉培。 哦， 大图章写的是阿拉贝。 嗯， 是大的木质的图章。 嗯， 所以说，如果比如您要是想见证这个，想就鉴定这个拉贝的这个什么以前老物件，看这个印章，如果是拉贝是找不到的。 对 对， 爱拉贝就可以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的这个彩玉勋章。 嗯， 编号后边有编号，我看了98号。 嗯 啊，这个也很啊， 嗯， 很难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琉璃厂买到的那种老北京地图漂亮多了。一个， 对，我这个贴在左边， 36年的洋，就是那个洋英文版的，还带小说明书，一厚本小说明书的， 哦， 这个北京地图，还有2盒古权币，这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 哦， 啊，在东安市场。 嗯， 还有这个还有就是那些 小物件 ，对， 嗯，其实在，在 刘老师都给鉴定过， 嗯， 那古钱币鉴定过。 哦，我眼中的北京这本书啊，里面的插页 都能看到这些图片啊， 对，但是这已经小多了。 对，这小 它是一页纸，如果是 B5 的或者B5 纸这么大呢，上边一个图片实景的照片，下边一个这个小画啊，这就一页了。 对， 我们这儿合订了， 合订了啊！那个时候出版还真不是就是全彩印刷的，但是依然看上去 非常漂亮， 各式的头型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我听过就是说满族的女性梳两把头，可是我从来不理解什么叫两把头。然后他把 图一目了然， 他把两把头的后边他提供了一张图片，然后各式发型，就那时候 的满人汉人啊，什么中年妇女少女什么全有， 就他们 这是在第二卷最漂亮的。 对，第二卷一会儿我们也好好说说，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手艺五行八作，然后我就看到了，想到了好多歇后语，比如说这里有卖山里红的，就是卖山里红的就一挂嘛，还有是吧，还有什么居缸的，这个居碗的，就特别多的过去这种北京的老手艺啊， 是 看起来真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怀念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您这里面提供的照片还有文字去讲讲，比如说拉贝就说过那个时代啊，他看这个北京人下棋，他就挺不理解的，他说北京 有诗酒生活那一块的 啊， 对、 嗯、 对对对，第一卷里面啊，他就说这个下棋啊，对北京人来说那是痴迷的程度啊，街边城根底下那个路边上大风也不怕啊，就是这个下棋，要是你没有棋盘，没有那就快沙土地画一个也下棋， 弄点那个小石子， 对对， 就地取材，反正这棋得下是吧？ 对， 然后唯一好像就是说是这些在店里边这些伙计不能下，怕这个老板会说他们， 那就相当于现在伙计玩手机一样是吧？对，然后这个拉菲先生还说过就是听戏啊，因为 听戏， 对， 以这了解北京文化嘛，那时候他也有这个情趣哈，然后就觉得听戏他觉得哎呦 他受不了， 他根本受不了 对 他为什么觉得受不了， 西方人太受罪了，他说本来吧你唱念做打他就不懂，跟着翻译听着，你这边剧院子里边全家出动，他写着说全家出动，老大人小孩撒尿的，大人嗑瓜子的，然后还有那个小手巾飞过去， 手巾板 小手巾板 啊，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太受罪、很无福消受，但是呢他又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描写特别生动、 其实我觉得是、其实西方人嘛，他要看歌剧啊，我觉得好像肯定是一本 正经，仪式感的、 哎、 是吧， 然后呢西装啊革履啊，然后一坐 静静的， 对， 什么时候鼓掌鼓几次掌是吧， 然后一到北京的那个戏园子里边怎么是这样， 对对对， 他反差很大， 嗯，所以他接受不了这个，然后还说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就是小偷市场， 对，小偷市场、他就说这我也觉得特有意思，说那个小偷呢，你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家的汽车引擎被给偷了，明天你要到小偷市场花$1就可以买回来，但是如果你到正式的市场呢是$4、他还好像还你还占便宜了。 对，其实我们今天翻阅梁老师这本书的时候，虽然照片已经省略了1/3啊，但通过那些鲜活的照片，这些照片真的不常见到，你是可以穿越回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我们说拉贝来到北京是1908年，那个时候他26岁，风华正茂啊，然后在北京生活了17年，等于说是壮年时代都在北京。 对， 我们能想象那个时代，拉贝每逢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扛着一个摄像机，扛着一个 照相机， 然后对着哪儿然后照是吧？各种五行八作，然后各种风景名胜，他都照下来啊。 他还请人画， 对， 请人画，对他制作这个日记的时候再画。就是他这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记录之后，他还有到南京，他这是到南京以后制作的， 对，装帧非常的精美、 就是他有收藏，比如说他捐给那个汉堡博物馆的那个，他买了上百幅的，因为他说外国人才当时是相机啊， 对，肖像画， 北京、北京相机少、所以他呢就买了就是中国人画的这种人物肖像画， 对 啊，他买下来之后买了几百幅，他捐给汉堡博物馆了， 汉 堡博他自己家里还留了一本，我看见了、有十几个、他认为最好看的可能他留下了，剩下的呢他就捐给汉堡博物馆，汉堡博物馆还给他了一个捐献证书，他那个留下那个都特别好看，是在羊毛纸上， 对，我现在手里翻的啊就是这、 那就是一张B5纸 哦，每一个画 一个图都是 一张壁纸。 我这是16开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八九张啊。但是我们依稀，哎，你和那个一个世纪前的人相过面吗？就这么近啊，是吧？你仔细看看他们 有满人，有汉人，对，有老年妇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你就看 官员的 中国人的面孔是什么样子、啊？ 对对对。 所以 他说了，这是都是中国人印象中的中国人。 对，而且它是写实的，是工笔的那种、啊。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大家去找一找这本书。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拉贝，他对中国人的这种感情啊，真是他到北京来之后，他见到的、他看到、他想到的，我觉得都是这些东西。 对北京文化的欣赏，嗯、 对 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觉得前17年是非常深厚的基础打下来了。 对， 后边才有可能。 对， 南 在南京 啊。 挽救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是不是？ 这他自己也说过， 就是他是真是喜欢北京、嗯， 他是喜欢中国人， 嗯， 他感恩中国人，他觉得特别、 嗯、 特中国人当时对他好，他自己说， 对， 因为中国人对我很好，所以他们有难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 所以你想想，他在这儿娶妻生子是吧？在北京待了17年， 第三代都是在北京生的， 对，所以爱这座城市， 三代人， 外孙女，对， 爱中国人哈。 在中国生的， 嗯，这里头还有照片，我就看过去那个，其实说应该是上个世纪20年代了啊，就是那个小脚， 对， 哎呀，那个女性那个小脚， 是做一个满人跟汉人的比较， 对， 还有相片是对比的， 嗯， 满人是大 脚的天族那种 啊，天族，这汉人是小脚的，然后这个满人逛街，满族妇女去逛街啊，他没写那个汉人妇女去逛街。 哎呦，我觉得真多亏没生在那个时候，那个小脚你看着都觉得疼，这走路的时候颤颤巍巍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这种带有历史感的照片，真的给人冲击特别特别大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出了一道题，拉贝日记有5本是和北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这5本装帧是统一的，是黄色的布面封皮，然后上面有一只鸟，是什么鸟呢？我们有几个选项啊 ，A 乌鸦 ，B 凤凰 ，C 沙燕 ，D 仙鹤。你看我这个沙燕编的多好啊，大家都选 C。静水听风说 C 啊，张春影说沙燕，然后碧丽亲人说我猜是乌鸦，因为我们北师大这头就多，我估计拉贝是不是因为这个他画一个乌鸦呀？韩志选的是沙燕，我们现在让梁老师揭晓答案。 这个每一个上边呢都是。乌鸦， 乌鸦 啊！这个鸟就是乌鸦，因为这是人家家族的姓，拉贝就是乌鸦的意思 哦。 啊，就是他译成拉贝，实际上就是乌鸦。 嗯， 啊，乌鸦在德国人这是神鸟，所以他们家，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全是乌鸦， 就是什么名片上啊， 名片、衣服，家里的墙上的装饰，楼梯里边过道上啊，都是乌鸦。 对啊， 就 跟咱们看 人家姓乌鸦， 对 啊，姓乌鸦， 姓乌鸦 是吧？就像咱们说福到了，你弄个蝙蝠，他们可能不理解。 你说拉贝先生，就像我说张先生、李先生的意思， 嗯， 哦，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乌鸦，只有碧丽千仞一个答对了。继续努力，节目的下半时段依然会有互动题目，我们将继续给您讲拉贝和北京的故事。一会儿见。 维多利亚中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图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

这应该是第二卷里边的了。 第二卷 对，第二卷就是特别 北京民俗 最漂亮的一卷。就我走到哪儿，如果去跟人介绍拉贝的在北京，一定带着这第二卷，因为第二卷呢是很丰富的，它有103幅这个各就是各个门脸的这个幌子，特别漂亮，103我给全数了，还有56幅百工图，还有16幅的这个发饰啊，妇女的发饰，还有18幅的这个兽刑，各种刑刑法啊的那个系列，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它这个里边呢，交通的不是，还另外一本还不是北京日记，但是也比较整齐。但是这有一个是非常的，难得的，就是有一个刻着这个画画的人的这个地址。 有地址，有 名字，就留下来了， 有名字。对，他那一件呢，那个写的是顺治门外，往西，牛街往西。唐方胡同3号朱郭其亮书，那个图叫拉粮食牛车之图。 顺治门其实就是宣武门。 对，其实我们不了解啊，过去老北京的街道上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幌子啊，而且这些幌子有的时候两个差别并不大， 对， 微小的差别，但是他们经营的是不同的行当， 他们正好和那个百工图是配上的， 对， 各种行业啊， 这里面我和小强就看到一个灯草铺幌子。然后我说这是过去那老北京那炊肉吗，就是刷锅的那个东西，就是现在已然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了啊。还有就是有 很多的是以前的， 对， 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需要用 的，需要的现在被替换掉了。然后还有中国儿童玩的游戏，然后其中你看这里有冰杆啊，有空竹啊，有风筝啊，这都是我们能见到的。但是比如说此是小孩放地空中之图，这放地空中， 放地空是什么不知道， 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啊。这个时间过去100年，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啊。其实梁老师在整理这个日记的时候，对于有些记录是费解的，就当时并不理解啊。 对， 就是有一个桥段，有一个细节，你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比如说拉贝他坐着船去了公主坟。 对 对， 刚开始那个在德国那个老师是个中国老师，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这个是确认，我说你确认一下，他确认这是去公主坟。我当时想，哎呀，这才多少年呀，这公主坟 沧海桑田 啊，对对，怎么会是这样的？后来 坐着船去的。 对，经过专家们的考证啊，这个李建平老师啊，刘金义老师啊，他们都很熟悉，最后考证他是去的通州佛手公主坟。 现在这在哪儿啊？ 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大望路。 就是在北京电视台南边， 二闸家应该就在二闸附近，应该 那儿叫什么庆隆公园吗？ 庆丰 啊，庆丰公园，就通惠河北路的这个南面，就是那儿啊。就是拉贝当时坐船去那儿了，那儿叫 庆丰闸，以前叫庆丰闸 啊，叫佛手 、 这公主为啥叫佛手嘞？ 这个 可以讲讲， 据说好像这个还有一个传说，说当时好像是这个公主啊，这个手长蹼，然后跟鸭子一样。所以呢叫佛手， 像佛手， 像佛手，对。 哦， 大家好像是就老百姓吧，是好像就对这皇家嘛有一种迷信也好，或者一种这种猜想也好，他们管这个说叫佛手公主。 其实我们发了这个预告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听众冰心 DBX 就说到了这个细节，想必是非常非常了解。昨天我们把书这个送给您了啊，但工作人员还没跟您联系，别着急。这是说到了这个拉贝日记当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些细节，说到了 现在已经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了， 不是西边那公主坟。 对啊， 这 有意思， 终于确认了啊，不是西边那个。 其实梁老师一直在说，就是第二部分是您认为的最好看的、色彩最丰富的，就是北京民俗的部分哈。 对， 那北京建筑的部分其实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公主坟， 是名胜，那是 啊，那算名胜哈。 建筑它主要是说的是好像什么国子监呀，然后什么那个景山呀、天坛呀，这些 包括前门 啊， 对对对，火车站。 对， 那些都提到。 说前门火车站， 有个水门，我不知道在哪儿，还有一些就是后边有那个使馆区的建筑。 对， 就各个但是东交民巷， 对，他拍了好多当时在东交民巷各个使馆的大门。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庙会的时候啊，我们说庙会这个各种行当，各种手艺人都会在那天 大家聚到一起啊，卖点东西啊，就是五行八作，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展现手艺的一个这个平台。然后有一个行当是换零钱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讲讲这个行当， 就是说他写的，他就说到那叫游客日，说到时候呢，那个那些旅行团呢，特别是美国人就蜂拥而来了，到那儿然后看，说换钱，啊，换钱呢就说换金币还是银币啊？然后那个卖主一听说，那当然是金币了啊！实际上中间他就可以，得点利是吧？就换点钱，所以有一点近代银行的出现的意思。 对， 对，就兑换嘛， 在市场里边有换钱的， 换钱的， 像我们在俄罗斯满大街都是啊，这换钱的那铺子，在欧洲都有。 对对， 但是他是在当时在卢寺有。 他有换零钱，还有换整钱的，都挺有意思的。 换万币啊， 就是很完备了。 对， 其实，在第四卷这个名胜古迹中也说到了啊，就是梁教授 去了很多地方， 感受最深的啊，就比较深的就是新夏宫和老夏宫啊这一段。 对他那里边他也写，他因为他来的是他1908年到的，他离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火烧圆明园时间不太长。所以他看到的那圆明园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 对，我看好像没有今天这么的东西这么少。 但是他呢，就是说一个呢，他就是说他介绍了一下郎世莹在这个圆明园的这个设计情况，也说到慈禧太后关于和圆明园，然后他也说就是老夏宫是什么样子，新夏宫是什么样子。 老夏宫，老夏就是圆明园，新夏宫就是颐和园。 对，他有 是这样的。 对，他有介绍。 然后这里边我记得好像您还说他其实去这个戒台寺特别有意思 啊。对，戒台寺他说当时德国这个公使馆的有一些卫兵在那儿休假，他正好在戒台寺碰见他们了。 哦， 啊，跟他们那些德国兵一块儿喝啤酒。 对， 然后还看日出，4点就趴在那儿山上看日出，喝激动极了，特别欣赏这个那个美景啊。戒台寺那儿， 对，我看 现在我都不敢想，如果说咱们真是半夜4点起来到戒台寺到潭柘寺去看个日出， 拉贝啊应该是一个非常 热爱生活， 富有生活情趣，喜欢旅行， 对 啊，喜欢收纳，喜欢了解各种各样人的这样一个可爱的老头啊。 他对文化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喜欢。 那会儿别说太老， 对， 那现在年龄还没太老， 刚到北京人才26啊， 走的时候才40多岁。 对，我记得您在书中写过一段哈，虽然拉贝对于文化、对于文学、对于音乐可能没有那么深的造诣，但是他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会热泪盈眶。 那个是德国驻华大使维克特所写的，形容他和对中国人的对文化的认同，对欣赏和中国人的感情。 嗯， 那是维克特特别写的特生动的几段之一。 嗯， 其实咱们现在说这么多哈，等于说他，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他其实晚年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幸福，或者他晚年生活并不是特别的舒畅那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晚年的这种生活。 他是38年回去的，回去之后他奔走呼号，又做报告去介绍，希望德国人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后来就被关到监狱了。然后出来以后呢，他就把他这日记都封起来了，就没有再公布。所以大家见到南京大屠杀日记的时候，已经是60年以后了。 哦， 但是到了48年，他家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就几乎饿毙。这孩子们都饭不行，后来南京呢市民呢就捐了10000多块钱，相当于2000美金就寄过来了，而且就各种的包裹。这件事儿发动的倒是宋美龄女士，发动南京市民啊，做的。所以呢，她后来呢，她也很感恩，他们家也就是我两国人民友谊哈，就是我们也感谢她救了20多万中国人，她也感谢我们在他们家濒临饿毙的孩子都没饭吃了那个时候困难的时候啊，救了他，就是救了他们家。 对，是一种感情的这种循环和回馈啊。 对， 其实现在我们每每提到中德友谊的时候，就会提到拉贝。梁老师在整个整理这个拉贝日记，从发现，后来找人翻译，后来这本书父子出版啊，后来又有很多读者给您回馈，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其实您自己有很多感受。 对。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拉贝家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个做出善举或者说义举哈，对中国人这个非常的 怎么说，就我们感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记住，我们也是个感恩的民族，我们也是知道感谢人家。所以除了三八年的这个给他授予勋章，南京国民政府，和四八年给他们捐钱，后边呢2005年呢，这个中国驻德国留学生就捐钱给他们，在家的院子里边做了一个雕塑，叫南京好人。 嗯， 后来又这个2009年呢，对外友协和国际台做了一个十大国际友人调查，他名列就是被完全是选，就是被选为选到第二名，第一名当然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嗯， 后来2014年，开始习主席也多次这个提到拉贝，2015年9月2号，习主席又给拉贝的后人，就是托马斯教授颁布， 就是您的房东， 颁发了这个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章。2017年12月，国家第四个国家公祭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惨案80周年的时候，又接见了他的后人。 嗯，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用习主席的话说呢，就是拉贝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和中国人民之所以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那么拉贝自己也说这段历史可以宽恕，但是不可以忘却。那么也强调说，我们说呢，应该说见过拉贝日记的人，何泽慧教授，物理学家，威格多大使，张纯如，这些人都不在了，但是拉贝日记依然在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时，在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和包括北京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官方和民众都这么样的这个怀念他，肯定他的善举，这是超越国际的，是因为正义和理解作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大的情怀在里面。 嗯，其实我们是有缘人啊，你看拉贝，德国距离中国不到10000公里啊，但是那么远，但是这个人和我们北京城有17年的过往， 非常 就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空间里啊，他曾经无数次背着相机游走啊。其实真的，我们看他的这个到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交通哪有这么发达呀？ 对对对对， 什么戒台寺啊， 他都去过， 他都去过，他这一路上、 那个、圆明园、颐和园， 嗯， 很多地方他都去过。 现在他的、我的房东，他的孙子还是这个奔忙，每年都来。 嗯， 他是德国妇产科学会的副主席。 哦， 他是妇产科的专家，所以他为我们中德的这个妇产科的这个是合作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 所以个我们妇产医院也是在给他申请奖项。 嗯，一翔， 您还说，因为很多次想找他以前在北京的家找不到。 对，我们到现在还是想、希望听众们能够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他的家。拉贝当年的 在北京住哪儿？ 住哪儿？ 嗯， 对。然后我们北京联合大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为他这个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我自己也应该做的事情。 嗯， 这是我们应该对人家的回报。 对， 因为我们看那个文献，当时写的他当时西门子公司是在这个西子胡苏子胡同。嗯， 对。 嗯， 他又写呢说他是在公司的旁边。 哦， 啊，就是应该是西门子公司的旁边。嗯，但是我们去年前年去找也没找到。 嗯， 希望有这个有知道线索的， 对，能给我们多 给我们提 供一下哈。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人生 这段中德人民的， 对，有很多事情你想起来能觉得温暖，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美好的往事留下来传承下去啊。 是， 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哎呀，大家答得特别热闹啊，就是说那个当时象征着这个民族耻辱的克林德碑啊，它最开始是在东单那儿的，后来呢就搬到了一个公园里，我们现在去仍然能够看到，我相信今年春天您有可能就去那儿看牡丹了。它究竟是哪座公园呢？我们有东单公园、景山公园，还有中山公园，还有北海公园，让梁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中山公园。 这个，中山公园哈， 因为他枪这个克林德碑，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他被枪杀在，因为他镇压义和团，他被枪这个义和这个中国兵丁在东单排了打死。 嗯， 然后呢就是在辛丑条约，我们很屈辱的给他建造这么一个碑，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这个碑